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95集。 九月的雨比梅雨更没完没了，天气预报说入夜雨便会停，但如粉末般细微的雨幕仍然包围着整条街道。立原典子走进西武池袋县练马站前的商店街，商店前的通道盖有天棚，从车站到公寓步行大约10分钟。途经电器行门前，店内正播着恰克与飞鸟的 Say Yes，听说这首歌是当红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， CD 也跟着大卖。点子这才想起同事们提到今天好像是最后一集，但他几乎不看电视剧。一走出商店街就没有东西遮雨了，点子取出了蓝灰相间的格子手帕盖在头上，再度迈开脚步。再往前一点有一家便利店，他走进去买了豆腐和葱，本来也想买透明雨伞，但看了看价钱便打消了念头。他的公寓位于西武池袋线旁，两室一厅，月租8万元。一个人住是太大了一点，但当初找房子时他本打算和某人同住，事实上那个男子也曾经住过几次，但也仅止于此。那几次过后他便形单影只，宽敞的房间变得多余，但他没有搬家的心理，便这么住了下来。现在他庆幸当初没有搬家。旧公寓的外墙被雨打湿了，变成泥土般的颜色。点子小心不让衣服被墙壁的雨水沾湿，爬上公寓的户外梯。这栋建筑的一二楼各有4户，他住的是二楼最里边的那一户。开了锁，打开门，室内一片昏暗，一进门的厨房与里边的和室都没有开灯。 我回来了。 点子说着打开厨房的灯，家里边有人，看玄关脱鞋的地方就知道了，肮脏的运动鞋扔在那边。而那个人就只有这双鞋。除了里边那间和室，还有一间西式房间。他打开西式房间的门，这个房间也是暗的，但里边有一个东西在发光，是放在窗边的电脑屏幕。那个人就盘坐在屏幕前。 我回来了。 点子朝着那个男子的背影又说了一次，男子正在键盘上输入的手停了下来，他转过身来，看了一眼书架上的闹钟，再转头看向点子。 这么 啊？被留下来了。 你饿了吧？我现在马上做晚饭，今天也是汤豆腐，可以吗？ 都行。 哎，那你等一下啊。 点子。 男子叫住了正准备到厨房的他。点子回过头来，男子站起身走近点子，用手心抚触点子的后脖梗。 你淋湿了？ 一点点，没关系。 男子仿佛没有听见，手从点子的脖子移到肩膀，透过针织布料，点子感到一股强大的握力。就这样，点子被紧紧地抱住，无法动弹。男子吸吮着点子的耳垂，也熟知点子的敏感部位。他粗野却又灵巧地操纵着嘴唇与舌头，点子感到背后有如一阵电流窜过。点子几乎无法站立，他喘息着说道： 我站不住了。 即便如此，那个男子依然不作答，用力支撑着想往地上坐的点子。不久，男子放松了手臂的力道，把点子的身体转过去背向着他。 点子的腰被男子抱住，也无法蹲下。在承受压力的同时，传来一阵刺痛。点子咬牙忍住，他知道男子喜欢这个姿势。点子听着男子的气息，每当男子吐气，他的脖子便感到一阵暖意。过了不久，如雷鸣由远而近一般，紧接着雷电贯穿了点子的中心，他发出声音，全身痉挛，失去了平衡感，一阵天旋地转。点子的手从门把手上松开，他再也站不住了。点子跌坐在地板上，双手撑着地板，双肩上下起伏，喘着气，脑袋里阵阵耳鸣。男子又把内裤与长裤同时拉起来，然后宛如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一般，又回到了电脑前，盘腿坐下，敲击键盘。从他手指的节奏里感觉不出丝毫的紊乱。点子无力地撑起身子，穿好胸罩，拉下针织衫，然后右手抓住内裤和丝袜。 我得去准备晚饭。 他扶着墙站起身。这个男子叫秋吉雄一，只不过点子并不知道这不是他的本名。他的本名叫桐原亮司，既然他本人自称如此，点子也只能相信。点子是在今年五月中旬遇见秋吉雄一的。那天天气微凉，点子回到公寓附近时，看到一个人蹲在路旁。这是一个30岁左右的消瘦的男子，穿着黑色丹宁布长裤，上身是黑色皮夹克。 你怎么了？ 他一边查看男子的状况，一边问道。男子面容扭曲，刘海覆盖的额头冒出了黏湿的汗水，右手按着腹部，左手挥动，似乎在说没事儿。但是男子看起来一点不像没事的样子，从他按住的腹部的位置推测，似乎是胃疼。 我帮你叫救护车吧。 男子还是挥手，同时摇了摇头。 你常常这样吗？ 男子继续摇头。点子犹豫了一会儿，说了一句你等一下，便爬上公寓的楼梯，进了住处，用最大的马克杯装了一杯热水，加了一些冷水之后，拿到了男子身边。 把这个喝下去。 他把马克杯端到男子面前。 不管怎么样，都要先把胃清干净。 男子并没有伸出手来接，反而说了一句令人意外的话。 有没有酒？ 什么？ 酒，最好是威士忌，直接灌下去就不疼了。从前有一次，我就是这样治好的。 别胡说八道了，那样会伤到胃的。你先喝了这个再说。 点子再次递过杯子，男子皱着眉头注视着马克杯，可能是认为喝下去总比束手待毙强，便不情愿地接了过来，喝了一口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